月份咧，一定系我哋学生个大晒，点解？全部都开学啦嘛，所以咧，大家都要忍让忍让，系咩咧？教痛啊！前一排咧就睇过一条片咧，就讲紧咧，有啲家长咧就送啲年幼嘅子女咧就系翻学啦。咁啊，当然啦，家长们又好担心小朋友上落车啦。咁啊，亦都引致到咧就系呢个交通挤塞嘅问题，咁啊系引起咗一啲嘅声音出现啦。咁当然啦，学生哥咧就要努力翻学，家长们咧，当然咧就要重拾心情，就系、是、努力咧就是、陪伴读书啊吓。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嚟到早上嘅5:12，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嘅节目咧，就有钱陪陪嘅，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你系咪家长们或者系老师们呢？定系你系学生哥咧？无论你系咩身份都好咧，都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五啊！因为咧大家都知啦，有两个台风咧喺香港嘅外围，咁究竟会唔会影响到香港咧？有嘅。是有啲酷熱嘅，一路都係熱得好緊要。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提提你啦。咁日子呢就嚟到2021年嘅9月10日啊，初四啦，8月初4星期五嘅早上。刚刚带嚟呢有刘小慧、周颖同埋黎瑞恩合唱嘅学生歌啊。三人行唔单止係呢一首歌嘅，仲有呢一首都係三人行啊。 以旁人仍痴痴话我愿意太深近事，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飞将而共我常在那天上漫游，要用笑做个大门口，打开天上月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来我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心更事，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 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林子祥、刘天兰加上 CC 合唱的三人行啊，好，咁啊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先。都几复杂下。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晴朗的天气啊，喺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喺西沙之东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就集结在高雄之东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钟约为1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一带的。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是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咧，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嘅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咧，天气系唔稳定嘅。西岸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大丈夫是我啊 ，Oh very nice， 我爱又爱左 ，You very nice， 两情也同样爱，两地风调帝国，第一发拖有左到左，两边转左 ，Oh very nice， 大丈夫是你， 继续耶耶，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日日嚟啊缠住我，夜夜嚟啊冚住我。绝不失破，有左到舵， 分不清楚。Oh very nice， 你对我实在是 very nice。I love you， you love me， 真不错。 我爱你， 我爱你。 Oh very nice， 大丈夫是我呀。 Oh very nice， 永远在拍拖。 只有神陪住我，踏上命运系我，有咗不分，有咗到托，你我你我 ，Oh very nice。我爱你， 我爱你， Very nice。 世界系我，世界系我， 大丈夫是蛙。 Oh very nice， 蛙爱右爱左啊。 Oh very nice， 两边情同样爱，两边逢缘系我，系一孖拖有左到错，两边线索。 Very nice 嘅一首歌曲啊，哇！你认唔认得佢哋嘅声音咧？我谂点都要认得阿发哥把声啦啩。周润发仲有叶倩文加上黄祖贤嘅呢一首《大丈夫日记》啊。

像蚂蚁及极客实操纵，怒气冲冲，配角心里极寥寥， 像以往想真一点，今天你可最爱他，抑或你得不到，也不喜欢他得到。 从头 爱会可以吗？就算讲几多，也会再遇上。世界这样美，定有倾心对象。 从头 潇洒可以吗？明日可送更多。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石硖尾白田村十三座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一人死亡，七人不适送院。警方凌晨近两点半接获多人报案，只发现浓烟，消防到场灌救，大约凌晨三点将火救熄。火警期间，一名男子从高处跳下，昏迷送院，经抢救后不治。另外七人吸入浓烟不适，清醒送院，大约900人要疏散到地下和附近公园。本港昨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一男一女患者分别由南韩和菲律宾抵港，都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两人都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因应两宗曾经在香港居住的非本地确诊个案，薄扶林碧瑶湾19座和界限街根德角3座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亦要接受检测。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猜测今个月26号的大选结果，但表明他所属的保守派联盟中没有人会怀疑需要为争夺总理一职而艰苦战斗。默克尔说，基民盟和基社盟的每个人都很清楚，经过16年时间不会有人自动进入总理府，预计今次是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自2005年起出任总理的默克尔早已表明不会参加今届的大选，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魁拉舍特出战。不过作为默克尔潜在接班人的拉舍特，在近期民调中落后现任财长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双方同意在经贸和能源领域加强合作，并且推动在欧联盟国家框架下的一体化进程。

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通看月亮，何恨天涯回首家乡，夜雨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朝着欢场团聚愉快，温暖处乐日洋洋。 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寸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浪，冷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啊秋心陪念家乡最断肠，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寸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有郑少秋加上真真佩佩合唱的版本啊！咁啊，头先喺新闻之前咧，亦都为你带嚟咗一首咧，就系三人的合唱歌，就系呢个郑敬基、蔡济文同埋郑伊健的《Home Alone》。会唔会未听过，定系真系好耐好耐冇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啦？嗱，今日咧就拣嚟好多即系最少三个人合唱嘅歌啦。平时我哋讲紧一啲合唱歌曲，一定系两个人啦，一男一女啦，或者系两个女或者两个男嘅合唱。咁啊，今日咧带嚟咧就希望系多少少朋友一齐合唱。讲起好多人大堆头一齐唱歌，你会唔会谂起呢一首呢？ 行吧。 没法挡，只得融化。浪淘沙，我独输谁怕他？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粒粒如乌，饱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你独往挨浪打，岩石如我笑着说我不怕。明日日立如昨，用劲碰吧，未用动半分为月亮花。 尘扬细沙，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化，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 浪淘沙，我独输谁怕他？潮浪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压粒如乌，饱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 潮声风声侵袭你，愿你退下， 但我却不懂。 哇！主唱咧都有好多位朋友啊，包括咗大家一听就听得到嘅，一定系罗文啦。咁啊，夹埋咧就好多当年系一个新秀嘅歌手朋友，而家当然唔系啦。有啲亦都已经唔消失咗啦，有啲咧仍然喺呢一个嘅娱乐圈里边打滚嘅。咁啊，包括咗咧有呢个苏永康啦、张卫健啦、杜德伟、莫振贤、欧阳德芬、林楚琪，加上大韵慧嘅。好多时候呢啲合唱歌曲呢都好鍾意係快歌嘅。咁呢个时候呢我又揀首快少少嘅歌啊。黄兴明加上汤宝如。仲有周颖。 为何在以前从未发生这种气氛，为你每天都刮生。 为何在以前从未发生心中斗争。 困扰多一秒钟。消失了后又扑空， 卡啦啦飞出恋爱街，避免困进心碎地带，半路笑对可尽情地让我了解，卡啦啦飞出恋爱街，避免爱过不再愉快，还是与你将梦停在热爱边界。笑对可尽情地让我了解，卡啦啦飞出恋爱街，避免爱过不再愉快，还是与你将梦停在热爱边界，卡啦啦飞出恋爱街，避免困进心碎地带，同路笑对可尽情地让我了解，卡啦啦飞出恋爱街，避免爱过不再愉快，还是 更正啊！首歌咧确实系有呢个黄兴平同埋汤宝如，但系仲有呢个郑嘉颖嘅出现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天气先，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天气唔稳定啦，咁啊大家要留意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啊！展望周末期间咧，天气系酷热啊，亦都有高温触发嘅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咧，天气系唔稳定嘅，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班人唱嘅歌，除咗头先嗰首《浪淘沙》之外，你会唔会想起呢首呢？ 几个风雨天断了数处心意，数到灿烂笑突有一些惊变，才能创造了自我，半拍子恶韵踏向前，每日这样过，哪里到寸阴似箭，走过千百天，划过去八七年，每日要面对，面对身心交战，前尘往事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回味过去，回望过去，还有一些泪愿望在写身边，珍惜你过去，必须看看目前，对过去我应要讲声再见，几个风雨天断了数处心弦，受到灿烂笑特有一些惊变，才能创造了自我，半拍子恶韵踏向前，每日这样过，哪料到寸阴似箭，走过千百天，划过去八七年，每日要面对，面对身心交前尘往事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回 回味过去，回望过去，怀有一些 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 回味过去，回望过去，还有一些 除了有欣妮之外，还有林忆莲、林志美、陈秀文加上何嘉丽合唱。说起一些合唱歌曲，大家都很多都是、很熟悉的，也都很多都是因为一些筹款活动，或者一些众志成城的活动，或者可能想激励大家的一些人心的歌曲，就因为、透过很多人一起合唱，令到大家就可以入到大家的脑。就好似跟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其中一首大家都会谂起一首非常之好嘅一首嘅歌曲啊，《东方之珠》都有群星一齐合唱嘅一首歌曲。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 让海风吹拂了无尽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回头

哇！ 喂，你静啲啦，你又喺度睇埋啲咩动物片啊？ 唔系啊，我睇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电视版嘅环节《旧地新游》啊，主持侯伟新会同历史遗迹爱好者柳 Sir 一齐探索本港隐蔽但系具历史意义嘅遗迹，从唔同嘅角度去认识我哋嘅香港。早上11:10，香港暖流电视版，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武功第一，武功第一，武功第一！ 大师大师，我想改翻个型到爆嘅名字，行走江湖，想问一下祖先得唔得啊？ 改名咁大件事，问祖先，你都唔听一下专业人士意见？ 点听啊？ 听住今个星期六晚8:30，由文教组制作第五台播出嘅《闲话武林》，你就知点样改一个好名字行走江湖啦。咁你原本叫咩名 字？唔讲得。 你唔讲，我点帮你啊？ 我真系唔讲得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1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咁啊，今日日子咧睇下你啦。咁啊，2021年嘅9月10日啊，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8月初4嘅啦。哇！8月初4，咁啊，即系好快就中秋节啦，系嚟到月尾嘅时间就会系中秋节啦。咁啊，你食咗月饼未咧？如果未嘅，咁会唔会都应下节咧？咁而家坊间好多唔同款式嘅月饼啦，系嘛？即系唔一定要食传统嗰只有莲蓉有蛋黄嘅月饼嘅，咁啊可以食下冰皮又得啦，又或者奶黄月饼啦，甚至乎咧，即系可能一啲五仁月饼啊等等。雪糕月饼都可以嘅，其实最紧要就系自己开心就得噶啦。咁但系咧，即系食月饼都要付出代价，因为月饼通常都系甜噶嘛，系咪？咁啊，做翻啲运动，消化好啲噶嘛，亦都饮下呢一个茶消下滞咧，就可以帮到手嘅。咁啊，讲起帮手咧，咁有啲嘢咧就真系唔系净系自己可以帮手嘅，有问题嘅时候咧就应该要揾专业人士帮手嘅。讲紧如果你有唔舒服啦，或者有病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寻求协助，特别系呢一个嘅精神健康嘅问题。咁啊，逢星期五咧喺呢一个健健康在清晨咧，就有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就会同你讲解好多咧，就系关于精神健康嘅问题。今日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严重嘅抑郁症嘅。咁究竟严重抑郁症同普通抑郁症有啲咩分别呢？同埋如果你或者你嘅身边有屋企人啊、朋友啊，都系即系有呢一方面嘅倾向嘅时候，你又应该点样做呢？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咧，精神健康好多时候都系讲紧咧，即系情绪系好低落啦。我哋一定要确信一样嘢，就系明天会更好咧，就所有事咧都会迎刃而解，同埋咧心情亦都会放松啲、轻松啲、开心啲。送上明天会更好，希望真系明天会更好。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饶满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在星期五啊，这个的清晨爽利来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呢，就会有佩佩啦，还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的。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沈医生今天要跟大家讲解这个病症呢，抑郁症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了，都知道了，都是一些不开心而引起的问题啦，是不是？但是今天讲这个病症呢，是叫严重抑郁症。咁抑郁症和严重抑郁症是不是就是代表劲啲？严重啲嘅抑郁症就叫做严重嘅抑郁症啦。 或者我问下佩佩啊，你知唔知即系讲紧抑郁症咧，有冇分啲咩嘢即系级数或者程度嘅咧？ 我谂有啲系成日都唔开心，咁就我觉得系普通嘅抑郁症啦。如果去到有呢个自毁嘅倾向嘅，咁我觉得系属于严重噶啦。 是啦，即是你都会讲到，即是话啊，有一啲就冇咁严重嘅，有一啲咧就真系咧有一啲病征咧令我哋好担心， 系 啊，咁啊觉得佢个情况咧好严重啦，要真系要好小心啊，要去正视。确实咧，即系抑郁症嚟讲咧，喺一啲诊断手册里边咧，我哋都会咁样划分嘅， 就是佢嗰啲病徵有幾多啦，有幾嚴重啦咁樣嗬。咁咧佢劃分咧，即係佢係究竟比較輕度嘅抑鬱症啊，中度啊，定係還是一個嚴重嘅抑鬱症咯？點解會咁樣拎呢個提出嚟講咧？因為最近咧心理衞生會咧，啱啱喺今年嘅六七月咧就訪問咗幾百名咧患有抑鬱症嘅患者，做一個調查。咁咧就發覺咧，佢哋有四成嘅受訪者咧，佢哋抑鬱症嘅受訪者咧，就唔係好清楚自己咧嗰個抑鬱症究竟有幾嚴重嘅，即係話唔知佢係邊一個輕啊、中啊定係嚴重嘅程度嘅抑鬱症。有一半嘅抑鬱症患者咧，亦都係曾經試過自己停藥啊，喺嗰個治療嘅過程裏邊，更加咧有六成嘅受訪者咧，佢哋就話。开头他们都知道自己情绪有问题的了，不过呢他们因为担心受歧视，所以呢就拒绝求助。我想这个就是这样的调查呢都讲到很多的资讯给我们听，也都反映了很多呢就是抑郁症患者或者情绪病的患者呢他们一些的心态。正正因为就是这个心态呢咁可能影響咗佢個病情嘅，係直接到。 嗱，聽你咁講咧，嚴重抑鬱症咧，係佢會一開始就已經嚴重啊，定係都要循序漸進，令到佢由一個普通嘅抑鬱症病患者去到一個嚴重嘅抑鬱症病患者咧？ 一般咧，我哋臨床嗰度去睇到咧，即係抑鬱症嘅即係病發嘅時候咧，未必話好大部分咧都係最嚴重嗰啲嚟嘅。咁亦都當然啦，有可能佢一病發嘅時候咧。已经比较严重，都会有的。但是一般我们相信是一个严重抑郁症 的情况，通常就是不是一朝一夕的。可能他是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一些负面的情绪一路就是酝酿住。 没错，就是可能他未必有这个这样的态度去正视这个病情，导致呢那个病情拖得比较久。又或者在治疗过程里面，好像这个研究这样说，他们自己停药，令到个病情不断地反复。一路这样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一路累积下去，可以令到他的抑郁的情况是越趋严重。这个呢在我们临床上面反而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刚才你有讲分轻度、中度和严重。即如果作为朋友或者家人，我见到可能有身边的人他不开心了，我怎样界定他是轻度、中度还是严重，我怎样才可以迫使他嗱嗱声去看医生呢？ 其实呢这件事当然也都我们没办法要求一个家人去到帮我们分了究竟他是即係輕啊、中啊、重啊咁樣啦。咁但係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發現到咧佢個情況係有一個唔尋常嘅情緒嘅低落啦，咁你覺得佢要求助，呢個已經好叻噶啦，我哋覺得已經係即係非常之幫到嗰位嘅親人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一旦如果你知道或者察覺到佢喺一個抑鬱症嘅期間，抑鬱即係個情緒低落嘅期間咧，有一啲比較令你擔心嘅諗法啊，例如咧。想了结自己啦，系嘛？有甚至话有一啲嘅计划啦，又或者咧，亦都另一个极端就系、了结自己之外咧，亦都系想同佢一啲觉得，譬如害紧佢嘅人啊，又或者佢好嬲嘅人啊，都想同佢同归于尽啊，咁样呢啲讲紧我哋系例如啦吓，即系一啲喺产后抑郁咧。有些可能是觉得个 BB 咧系一个即系魔童嚟嘅，咁我要同佢一起去即系了结啦，咁样，亦都有可以系咁嘅情况嘅，咁所以咧，又或者佢当佢抑郁紧嘅时候，有啲幻觉，有一啲嘅即系听到啲声音啊，又或者咧觉得周围啲人系害紧佢，因为佢系走投无路噶啦，即系觉得自己系一个绝望嘅境况噶啦，咁等等呢啲咁样嘅病征咧，如果我哋发觉到嘅话咧，其实即刻带去睇医生，因为可以。差得好快，同埋咧可以有一啲比较即系令我哋好唔想见到嘅即系后果咯。 咁但系即系话我哋如果察觉到佢有轻生嘅一个嘅现象出现嘅时候，我哋作为身边嘅人，我应该点样做咧？即系当然带佢睇医生，我明白啦。但系我要首先系要制止咗佢去做呢一件事。咁我哋应该要点样做，先至又唔会刺激到佢去付诸行动，然之后可以令到佢慢慢走翻 一条正轨去行出佢第一步去睇医生咧？ 嗯，当然，如果呢个情况咧，要睇佢当时嗰个状态。如果你话佢已经好激动嘅话咧、嗯，就一定咧系千祈唔好离开佢身边，一路要陪住佢，嗱、 嗯， 确保咧佢真系唔会喺你视线范围以外咧，即系做咗一啲咧，即系大家都唔想见到嘅事。然之后咧，尽快揾机会咧揾帮手，无论通知其他屋企人好、朋友好，甚至咧即系999啦，系啦，呢、這个就一定咧，千祈唔好自己独自去面对， 嗯、 因为咧你冇可能即系留得一个钟两个钟，冇可能一路咁陪住佢、嗯，一定要揾帮手。 系嗱，咁如果有呢个严重嘅抑郁症啦，咁系咪永远唔会好翻嘅咧？定系都有机会会好翻嘅咧？ 當然啦，即係如果得到適當嘅治療嘅話咧，就算係一個嚴重嘅抑鬱症嘅話咧，康復機會咧都係有喺度、 嗯、 都係大嘅啊個機會。咁、 嗯、 但係咧，當然需要去個病人都去正視啦，去敢面對嚇呢個問題，同埋咧肯去接受即係醫生嘅醫治啦。咁同埋可能身邊嘅屋企人啊，其他嘅親人咧都係有足夠嘅陪伴啊，同埋咧即係支援啊咁樣。咁、 嗯、 呢個對於個病情康復咧係非常之緊要，因為頭先個研究都話幫我哋聽，喺個治療過程裏面咧嚇幾多啊，真係即係一半嘅患者咧係會自己停藥嘅。咁、 嗯、 呢個唔單止個研究啦，我哋有時臨床裏面咧其實都幾常見。咁、 嗯、 呢、啊、個咁嘅行為咧，正正亦都係會令到個病情咧會反覆咯，同、 嗯、 埋對於個治療效果咧大打折扣。咁、 嗯 啊、另外咧就係、是、如果頭先嗰個研究咁講啦，如果有問題唔即時去求助或者唔盡早去求助，以致嗰個病情一路拖落去嘅時候咧，呢個亦都會令到即係嗰個醫治嘅難度咧係提升嘅，點解咧？因為當佢個病情拖得越耐嘅話，你諗下，佢已經抑鬱嘅啦，可能佢嘅生活上咧繼續因為呢個抑鬱症嘅關係咧，令到佢受到唔同嘅繼續嘅挫敗、挫折，例如。佢喺工作上面可能佢集中唔到、 嗯， 就做咗好多即系錯處啦，俾、 嗯、 上司鬧啊、嗯，甚至做咗啲比較即系令佢影響佢即系個工作前途咁樣樣嘅嘢，又或者咧屋企入面好唔和諧啦，好多嘅情緒令到個關係即系破壞啦、破裂啦，甚至係咁呢啲種種咧都會令到佢個病情咧即系加深嘅，咁、 嗯 啊、所以你見到如果佢唔醫嘅話咧，你話啊會唔會自己慢慢好咧？當然有咁嘅可能， 嗯、 但係咧嗰個 難度係好高， 難度好高，同、埋個風險實在太大，唔值得付呢個代價，因為佢會轉差嘅機會咧係比轉好高嘅， 嗯、 啊，因為頭先講嗰啲原因。因为佢会抑郁症，会影响紧佢生活各个功能， 嗯、 而呢啲咁样嘅影响咧，系会直接令到佢抑郁症再加深。 嗯，咁作为屋企人或者朋友啦，系咪时时刻提醒佢食药啊，记得食药啊，记得睇医生啊？咁如果不停咁样讲，会唔会俾佢更加大压力？其实佢更加严重咧。 系啊，所以要睇讲嘅时候、提示嘅时候咧，嗰、那个嘅 技巧 系啦，同埋嗰个技巧。你话如果提嘅时候咧，好似一个 命令式咁样， 命令式啊、责骂式啊，又或者一个比较。嘲諷式嘅，咁呢啲咧最唔好嘅，即係好似譬如嗰、那個，我哋都聽到唔少嘅，有啲即係病人都會投訴啊。有時我可能唔開心啊，發下脾氣啊咁樣，跟住屋企人就會話你食咗藥未啊？要快啲食藥啦咁樣，有病就食藥啦， 有病食藥啦咁。係 啊，呢啲咧其實都好傷害嘅，係、嘛？所以令到佢咧，唉，咁我。有病食药，咁我唔食药啦，即系冇病啦咁样。咁呢啲就会好影响佢对于治疗嗰个嘅心态咯。 其实如果咁讲，如果屋企或者即系身边嘅朋友有呢个严重嘅抑郁症，咁其实作为屋企人，其实佢哋都好容易会有呢一个问题会出现，因为佢哋嘅压力都相对地好大嘅。 系啊，所以真系噶，即系睇到好多研究话帮你听咧，即系如果一个家庭里边有一个成员有抑郁症嘅话、其他嘅成员咧患有情绪问题。嘅機會都係會增加，咁、呢個正正亦都係顯示咗、反映咗就係屋企人有一個咁嘅情況咧，對於佢身邊嘅人咧、都係好多嘅擔心啊，好、多甚至係有啲係會自責啊， 係 咪啊？即係覺得自己照顧得唔夠啊。做得唔夠好，令到嗰位屋企人咧係患病啊咁樣。咁呢啲咁樣嘅即係互相嘅影響咧，嚇、都會令到整個家庭嗰、那個互動啦、氣氛啦，又或者大家嘅精神健康、身體健康咧都會受損。咁、所以咧，如果 我哋即係愛惜屋企人嘅，係咪？咁我哋如果有事嘅時候勇敢面對，咁、無論我哋自己、我哋屋企人都會咧受益咯。 嗯，但係咁啊，沈醫生睇精神科好貴嘅喎，咁排政府精神科又好耐嘅喎，咁如果喺我排緊、等緊嘅時候，有啲咩可以做咧？ 嗯，當然啦，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叫做譬如資助啦，咁、當你係等緊政府嘅時候咧，其實都有一啲坊間嘅基金咧，係、可以協助一啲病人咧喺等緊嘅時間咧去睇一啲私家醫生，希望可以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及時得到一個治療同埋幫助。咁、再者咧，即係除咗呢啲嘅種種好多唔同嘅方法之外咧，咁譬如話一啲。自己幫自己的方法啦，又或者屋企人之間嗰、那個互動啦、溝通啦，以至一啲譬如話做運動咧，好簡單，係咪一齊去做運動係嘛？咁呢個咧都係研究證實咗係可以幫到嗰個人嘅情緒健康嘅。 嗯，咁如果有需要咧，就最緊要咧就向有關嘅人士去求助啦。咁可能係翻醫院去嘅醫務社工啦，又或者去到可能你嘅社區裏邊揾社區中心嘅社工咧，都可以幫到手嘅。最緊要咧就係唔好怕擔心啊，即係要話麻煩到人，最緊要咧就肯踏出嘅第一步。無論你或者你嘅屋企人，無論係病患者或者係家屬或者係照顧者，都要行出嚟嘅第一步，勇敢咁樣去面對。 冇錯，冇錯。 咁今日咧唔該曬沈君豪醫生嘅，下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精神健康問題繼續探討啊，劉博。 好， 拜拜。 OK， 拜拜。 送走咗沈君豪医生之后呢，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6:29啦，即係话今朝早清晨上嚟呢又要告一个段落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要留待下个星期四啊，同样地喺清晨上嚟见面啦。至于第五台嘅朋友约定你啦，听朝早5:00我准时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见面。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西竿尾白田村13座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一人死亡，13人受伤。警方凌晨近2:30接获多人报案，指发现浓烟，消防到场灌救，大约3点将火救熄。火警期间，一名男子从高处跳下受伤，昏迷送院，经抢救后不治。其余13人伤者清醒送院，大约900人一度要疏散至到地下同埋附近嘅公园。政府为参与计划嘅人士接种新冠疫苗剂量突破800万，至今已经接种大约801万剂疫苗，当中超过429万人已经打咗第一针，超过371万人已经接种两剂。政府数字显示，本港70岁以下合适接种新冠疫苗人口中，69.93%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70岁以上长者接种首剂的接种率则是27.17%。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有证据表明免疫力较低的人和部分老年患者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药管局疫苗部门负责人卡雅热列里表示，证据表明疫苗对预防住院、重症和死亡有好高的保护力。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最大限度地接种疫苗，不清楚何时开始为普通人接种加强剂。他又说正是评估美国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的建议，即是16岁以上人士在接种第二剂疫苗后最少在6个月内接种加强针。意大利药物机构表示，已经批准为免疫力较低、80岁以上的长者以及护老院住客接种加强剂。欧盟理事会因应新冠疫情，经评估之后决定将日本、塞尔维亚、阿美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和文莱共6个国家从旅客来源地安全名单中剔除，而乌拉圭就被加入安全名单。 按照欧盟理事会的建议，对于来自安全名单以外国家或地区的非必要旅客，都应该实施较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德国日前已经将日本、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和塞尔维亚列入高风险地区名单，来自这些国家的旅客需要面对更严格的入境限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政府说疫苗接种率已经到了樽颈位，相信要到下个月才有机会达至70%人的接种目标，未来会深入社区推广，特别希望提高长者的接种率。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说，不少长者不打针未必同医疗有关，建议当局要解释得更清楚。一阵听下林正财的意见。 中央日前公布有关前海横琴的发展方案，国家发改委的官员昨日连同港澳官员以视像方式进一步解说。对于前海未来的产业会不会同香港原有的产业竞争呢，导致香港人才流失，发改委副主任从量回应时候强调，扩区是为香港创造更多的机遇。特写环节会同大家报道。 西九文化区的 Empress 和故宫文化博物馆在年底至到明年初就会开放，相信会带动人流到西九龙。附近的油麻地和佐敦亦都有不少历史建筑、老字号和传统工艺。旅游发展局说，搜集到50个以文化艺术为主题的地点。